啊，今个星期澳门街，咁澳门街系一个乜嘢嘅节目呢？澳门街咧就会讲下好多澳门唔同嘅大小事啦，咁可能有啲赌场嘅嘢啦，有啲社会嘅嘢啦，咁啊可能咧有啲嘉宾独立嘅分享啦，咁啊亦都可能有时有啲嘉宾嘅专访啦，咁啊话题唔净止澳门嘅，亦都可能会围绕住主持人身边嘅一啲嘅事或者人啦。咁啊澳门街呢个节目咧间唔中都会有啲特别嘅节目推出噶。咁啊，包括咧會有電影啦，或者有時可能講下玩具啦，咁啊講下收藏品啦咁樣。不過主要咧都係講翻澳門嘅嘢啊。咁另外咧，澳門賭場咧，即係亦都會係有啲即係賭場嘅資訊啊咁樣嘅噼里啪啦雙邊嘅嘢啦咁樣。咁啊，我係你澳門街嘅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啦。咁啊，今日我哋嘅節目講乜嘢咧？我哋嘅主題就係講緊啦澳門啊。十一遊行啊，十月一號啊，國慶嘅遊行啦，咁啊啱啱咧又即係回顧下啦，就話其實喺啲唔同嘅日子都會有遊行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即係大個下講咗下個遊行嘅路線同埋嗰個官方嘅人數啦，即係講咗話官方話係有1900人啊嘛， 係啊， 咁其實咧不論澳門香港都係㗎啦，官方報告數梗係少咗啦， 少啲㗎啦， 係啊，你預官方報告數就打3至4折咯。正常嚟計咧，包括有啲可能係行咗一段時間走咗啦，或者可能係只不過係嚟影幾張相又走咗啊，嗰啲佢全部唔計嘅，佢計係全部由起點至到去尾嘅人數。咁中途有啲加入咗或者早走啊、遲加入嗰啲亦都唔計嘅，全部加埋大概有幾多咧？網上講緊係5500至6000人度。 哇，咁多嘅？ 多㗎，其實都唔算多啦，因為咧。講緊即係我哋最尾可能會回顧下啦，以往亦都試過咧係有過萬人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不過嗱呢啲一間先講啦。咁頭先咧我哋講咗第一個咁啊訴求啦，第一個為保釣啦，咁啊又即係關乎要中國出兵啦，同埋即係話亦都反對下我哋澳門輕軌要判俾間日資公司啦。係 啦。 咁啊講下啲輕軌嘅嘢啦。咁跟住咧。我哋又講咗啦，就話咧即係有啲人啦，就話要現金分享，咁就由呢、這個即係之前嘅可能係5000-6000啊、7000啊，咁啊要加咧就加到話要8000甚至乎10000，咁你問我贊唔贊成咧？我絕對贊成。 我都贊成啊。 起碼要10000蚊，仲要咧一年係按季嚟按季度嚟派，即係咧每三個月派一次，好似水費咁，咁啊啱噶啦，因為講真啲賭收咁多，咁我哋呢啲嚇勞苦大眾，即係阿烏博士啲專業人士，咁啊唔使講一定要交税啊。 是不是要啊要啊， 因為好似我哋呢啲唔係專業人士都要交税嘅時候，我哋為政府付出咁多，同埋冇我哋呢啲咁嘅人，點會有而家嘅澳門啊？係咪先嚇？如果冇我哋啲咁勤勞、咁勤奮嘅好市民，點會有而家呢個咁良好嘅澳門咧？咁你話作為回饋我哋呢啲好市民嗱，我哋又愛國，我哋又愛澳門，係咪？我哋又愛自己，愛身邊嘅人， 係 咪好值得每季分翻10000蚊作為獎勵先？係咪先？嗱，仲有喎，你分翻10000蚊，我哋又唔會儲俾佢，我哋即刻攞嚟消費嘅，係咪啊？好似阿烏博士嗱林，唔使講啦，淨係買下衫買化妝品都唔止10000蚊啦，係咪啊？淨係我啊，你唔好講啦。唔好話 iPhone 啊，攞去食都唔止10000蚊啦，係咪先？ 咁啊係。 請烏博士食飯唔止10000蚊啦。啊，加上我哋係會用翻落去我哋澳門街呢啲咁嘅節目度咧，咁就即係宣揚呢、這個嚇、社會嘅一啲事蹟啊，咁啊宣揚愛澳門嘅信息 咯、 啊，係咪啊？咁啊最緊要嚇，我哋都係愛國愛澳門嘅，咁所以咧係我絕對贊成啦。咁啊另外嗱講過下啦，居留權啦，即係話呢個澳門有啲。都唔算係遺留嘅問題，因為呢啲其實真係唔係遺留問題， 係 講緊係一直都有嘅。 係咯，一直都有。 咁不過咧人數就唔係太多，同埋咧係政府刻意控制嘅。咁啊好啦，再講下啦。咁第二個大 topic 啦，樓價喎。 係啦，樓價。 咁啊，即係主要咧會有咩訴求咧？第一，咁啊今次咧就講到明㗎啦，好多人出嚟話。而家嘅樓價咧，根本就係咧一啲即係除非你係好專業嘅人士，或者係一啲高層，即係譬如賭場嘅高層，或者譬如我烏博士啲專業人士嘅，咁先至買得起樓嘅。咁如果好似咧，先用文俊咧呢啲咁嘅捱雷仔啊，即係喺度打山喺度捱餐死嘅打工仔咧，就冇可能買到樓㗎啦。咁甚至乎咧，你做一啲中低下嘅管理層咧，即係什麼主任啊或者副經理咧，都買唔起樓㗎啦。咁所以咧。就原因喺邊咧？咁啊，大家都指出啊，就因為好多嘅內地人啊，即係講緊係國內嘅同胞咧，佢哋落嚟澳門咧，瘋狂去買樓炒鋪， 因為他們的資金呢，他們不想放在中國，他們要轉出來，以往呢就是第一首要目的地轉來香港。 是啊。 那現在呢就發覺澳門呢的樓市和個商機環境很好啊，咁於是咧就落嚟咧瘋狂嘅買樓掃鋪，甚至乎即係咁樣講啦，板障堂一帶嘅鋪啦，而家都係全部係俾香港同大陸買家買曬啦。 係啊， 咁本地人持有嘅都冇乜啦。咁另外咧好多譬如新嘅樓盤啦，譬如一啲貴價嘅樓盤啦，一號戶盤啦，或者有即係好多嗰啲什麼小潭山啊嗰啲咁嘅。即係嗰啲靚樓啊，除非係以往舊嘅，譬如話海洋花園、葡京花園呢啲，即係以前買落嘅，就係好多澳門人買落。否則啲新嘅樓咧，全部咧都係俾國內啦，或者係即係都係國內資金嚟㗎啦，斥巨資嚟買。佢直情係點買嘅咧？佢哋買法咧就係一層，譬如可能對住有六個單位嘅，咁啊六個買曬，跟住直落買八層、十層。佢係咁樣買嚟炒㗎，係啊，直情咁買嘅。跟住買鋪咧，佢哋係連續四五間咁買咯。即係譬如呢間地鋪啊，好啊，呢間同隔離同隔離同後面嗰個都要買啊，佢係咁樣買法㗎。佢哋係可怕到咧，譬如買樓咁樣，佢係攞幾億嚟買啊，咁樣攞六七億嚟買樓嘅。咁變相咧，即係呢樣嘢咧，就係對民生造成好大困擾。因為嗰班人咧，佢買咗，第一佢哋唔係本土，唔係本地人，佢哋可能有啲可愛嚟投資移民。但係第二咧，就係會更加拉遠嗰、那個即係貧富懸殊啊。即係就算你喺澳門，你我打份工搵到錢，我有20,000蚊，但原來我根本就樓都係買唔起嘅、 啊。 我面對緊可能要買樓400,000-500,000嘅，但係點去支付到呢？你而家嘅日常生活已經咁貴啦， 係 咪先？咁所以呢啲人呢就直情講到明啦，不滿呢個內地人買樓啊，咁就要求政府推出一樣叫澳人澳地。咁澳人澳地係乜嘢呢？就係、是、第一就係話呢要限制下，譬如大陸人嚟買樓，要限制佢唔可以個數量啦，唔可以買咁多啦。其次咧就話應該咧係要推出買樓咧，就係、是澳門人係要真係有身份證嘅，或者係永久居民先至去俾買某啲單位，或者係即係講緊係要劃出有啲地段咧，就唔俾澳門人唔俾大陸人買。其實我覺得咧劃出地段唔俾國內人買呢樣嘢咧，就冇咁可能嘅。因為澳門咁細，你點分啫？唔通話 係 啦？唔通話新馬路以北就唔俾，新馬路以南就俾咁唔得噶嘛？咁冇得咁分嘅。咁但係咧亦都係即係有坊間啲團體咧提出，就好似新加坡咁，就政府咧係可以咧，即係譬如話你係以你係澳門一個譬如永久居民啦，咁政府咧係去到你合法，譬如你18歲嘅年齡或者20歲，咁樣咧就可以咧係低息同埋資助你去買一啲樓，咁但係就講到明嗰層樓咧就你就唔可以賣翻出去嘅，就一定係只可以自住，同埋你可以俾直系親屬，包括你嘅仔女同埋你嘅父母，但係咧就每人只限一棟，即係一層啊，同埋咧係一定要更身份證嘅。咁亦都新移民咧亦都講，譬如喺澳門你住唔夠7年，或者你只不過新移民咧就唔俾。或者可以輪候，但係就冇即係唔會好似升，即係唔會話俾咗升，咁就想係抄呢一個政策。咁呢個我覺得係唔錯，但係咧相對咧你要去做嗰、那個，即係要付翻出嚟嗰、那個行呢個政策嗰人力物力，第一唔少咯。第二咧，其實大家咧真係唔好忘記一樣嘢，而家喺政府入面好多嘅高官，包括有啲即係話事嘅人啦，佢哋本身除咗話做博彩之外，有極多都係做建築嘅，咁你去直接去揾呢樣嘢去係打冧樓價，得唔得咧？呢樣嘢我就唔係咁樂觀啦，因為好直接咁講，雖然係佢都明白澳門居民係有好多慘況，但係始終嗰班生意人嚟嘅，咁佢係可以咁貴亦都有人接貨嘅話，佢點解唔賺多啲錢咧？ 咁 係啊，咁所以咧呢樣嘢一定係由政府出手係推出咧，所以你都係遊行啦。關於樓價咧，其中嘅一個訴求啊，就話一定要加建公屋。加建公屋嘅意思就係一定係要多起咧，可以係俾人上樓去買嘅。咁另外咧，租嘅都要。咁但係咧，亦真係要加建，而唔係咧，好似之前其實我哋上個星期咧，我哋都有講呢、這個即係經濟房屋政策啦。咁其實而家嗰個係完全唔夠噶嘛，同埋好多時只不過係你將一啲舊嘅拆咗再翻新，再起過。咁、原有嗰班人仍然喺度㗎。咁你仍然係安頓好佢，亦你亦都唔係等於話製造咗一啲新嘅空置嘅單位出嚟，只不過你係即係好似話層層疊咁舊換新，我移咗地方啫嘛。咁所以咧就要一個實質解決問題，就建議政府係一定要加建。咁同埋咧，亦都係今次咧，亦都係遊行咧，亦都係有少部分嘅訴求咧，亦都係即係亦都係相關嘅啦。改善嗰個咧乜嘢啊？ 公共交通環境問題， 哎呀， 包括第一就係即係車位啦，最緊要啦。咁其次咧就係話咧，即係嗰個接駁嗰方面，即係嗱，亦都唔關頭先輕軌事啦，因為輕軌咧就係講緊就係成個佢嘅 system 嘅系統啦，就講緊係本身好似而家澳門咧嗰、那個譬如話啲交通工具啊，即係啲巴士啊， 哎呀，好慘，唔好講啊，真 係。你又講下啲慘況啊？ 即係哇！即係搭唔到車嘅咯，朝早譬如翻去學校， 係 即係我有一次哇！我轉咗朝早咁樣，已經好早起身噶嘛，六點幾起身，跟住趕住翻九點鐘嘅堂啊咁樣，跟住等巴士，架架巴士滿曬人嘅咯，跟住個巴士大叔又飛站喎，跟住我連續錯過咗四架巴士，跟住教到我坐其他啲巴士咧，跟住再轉車咁先翻到工。 巴士飛站問題係好嚴重嘅，我而家咧其實我好都好多時咧，譬如喺咩情況咧，喺皇朝啦，譬如我要喺皇朝喺新口岸區，我要翻關，我要去關閘，咁跟住咧經常咧會係喺中間啲譬如高士德嗰啲站咧飛站。咁其次呢亦都係呢佢可能呢因為佢亂咗啲班次可能會兩架三架呢真係呢搭埋一齊。係 呀一齊囉。 跟住呢你再等呢等四五十分鐘先再入班。咁、 嗯、 即係好變相呢其實呢嗰、那個交通呢其實做得好差好困擾㗎。咁、 嗯、 澳門呢就唔同香港澳門冇小巴㗎嘛。 冇啊。 澳門係得巴士同的士㗎。係。 咁 而的士呢就而家九成嘅的士集中喺賭場區㗎。 係 咁所以咧，譬如好似我哋咁，譬如我哋喺呢啲民居嘅地區啦，咁樣我哋話想係打，即係叫呢、這個叫的士叫車啦，九成都叫唔到噶啦。 冇啊！ 或者好現實咯，你要加禮物咯，加禮物嘅意思就係加一份禮物，就係代表你會喺個車節嗌俾十蚊咯。咁我記得我上次咧係好趕住咧，因為賭場區咧，結果係要加四份禮物佢先至係。肯也嫁過嚟， 哇！ 咁、那個車程其實唔貴嘅，三廿零蚊啫，再加四廿蚊，咁我只不過係出一出賭場就要七八十蚊嘅價錢。 哇！ 咁冇辦法，即係一啲緊急事件啦，一定要出去啦。咁但係你亦都從中你睇到咧，係即係好唔合理嘅，同埋、嗯、即係好似我哋啲低下層，老實講喺即係喺要生活咧，係越嚟越辛苦咯。 所以我其實諗住都要焗住要考車啊，真係要。 你要啊，你最好車埋我添啊！你最好架車咧要整我嗰啲 BB 位啊，擺埋安德魯上去，跟住車埋去交人。 成日咧又話政府就話啲人啊電單車多啊，私家車多，咁本身佢啲公 你考車都麻煩啦、啊，點拍啦、啊？ 即係租個車位咯。 但係問題你出街都好難拍啊嘛，而家。 到時先算啦、啊。 好難拍㗎，因為我平時咧，有時我哋身邊啲朋友揸私家車咧，你去食飯攞位，你淨係想揾到個位，可能要成半個鐘你先揾到個位。 嗯。 跟住仲要唔近，你仲行幾條街行翻過去，好辛苦啊！而家係好即係好麻煩咧，一樣嘢咧，尤其是你講多咗好多兩地牌啊。 超多啊！ 咁變咗咧，其實而家咧係好多時咧，啲車位咧係。亦都俾好多係啲新嘅，可能係啲國內嘅車啦，係霸佔曬嘅。 買賣車位添啦，嗰啲 甚至乎即係好似咧長期咧有啲公共車位咧，其實好怪嘅。 俾人霸佔。 係呢個要揾集講啊！你長期發覺咧一兩個月都係同一個位同一架車。係 啊。 冇轉過嘅喎。 冇㗎。 甚至乎佢係猖狂到咧將架車擺到賣嘅喎。 係啊，我見過啊。 真係好恐怖嘅呢樣嘢。喂，咁啊，亦都嗱。亦都係樓價啦，就衍生出，亦都係話要改善呢、這個交通公共網絡啦。咁亦都咧衍生埋另外一個問題啦，就講緊咧樓價之餘咧，即係市民最關心嘅物價。 係、啊。 通貨膨脹，咁其實通貨膨脹這個呢個咧，就我同阿烏博士咧，我哋就之前咧就錄咗一集，就係我去出 trip 之前咧，咁就抽咗少少時間咧做咗一集，不過咧。就未播出嚟嘅，咁但係咧都唔緊要啦，我哋都可能好快都會講，即係呢個題目都會播翻出嚟。咁就係講緊咧，通貨膨脹咧就頂唔順啦。咁即係話咧，其實而家派錢，其實你見到咧好多嘅訴求咧，係一個一個 point 咧，其實大家係可以拎一埋嘅，可以連結到嘅。 係啊，互相有嗰個關聯性。 點解要多啲現金分享咧？就係因為而家物價通脹唔夠，啲錢係唔夠用啦。咁於是咧就要話即係。俾多啲錢啦咁樣，咁、那個物價亦都升得好勁啦，咁所以咧要引致一樣嘢咧，有班老人家出嚟啦，咁就建議咧我哋嗰個澳門啊養老金啊係由幾錢升到幾錢啦？ 兩千升到三千三。 係啦，咁啊即係建議下佢哋養老金係幾多歲去攞啦？ 而家好似琴日睇電視話未夠65歲可以攞咯喎。 六十歲以上好似係嘛？ 係啊係啊，65歲啊，未夠65歲都可以攞。 即係60歲以上啦，應該啊。你以前就話65啫。 而家都係咁啊，睇電視。 你話未夠啊嘛？咁你未夠嘅意思？未夠嘅意思即 係 其實你唔係64歲先攞得噶嘛？應該係過60就攞得啦，係嘛？ 65啊嘛， 但你話未夠嘅，你自己講嘅嘛。 唔係啊，電視頭琴日佢做咩未夠65歲 咁未夠咁有冇話幾多歲係攞得？ 呢個啫，65歲啊嘛。 咁你話未夠？ 即係而家有一部自助機，佢話就俾啲65歲未夠65歲嘅長者，跟住咧可以去攞嗰啲養老金。 咁唔係啊，你有冇聽到我問題啦？62歲又係未夠，63歲又係未夠，咁其實幾多歲先攞得咧？ 應該60歲可以攞得嘅。 咁你咪翻翻我個問題嘅原點咯。 你問得唔好啫嘛。 我覺得倒翻轉咧，我唔知啊，真係我嘅表達能力差，定係你理解力有問題？ 哦，係我理解力差都未啊。 唔緊要啦，證明你可以係時候去攞養老金噶啦。咁啊，養老金咧2000蚊升到3300咧，其實係你覺得啱唔啱啊呢樣嘢？ 我好似對老人家嚟講，3300都係唔夠用噶喎。 應該咁講啦，3300真係絕對唔夠嘅。 係啊。 不過呢好過冇啦，如果你話2000蚊呢就真係好少囉。 完全唔夠囉。 係，不過澳門呢都好過香港，澳門起碼醫療政策好啲。咁你都仲可以去衛生局啊，仲可以攞個金卡呢就去睇下醫生啦。你香港就急症室啊咩全逐樣台計㗎嘛。 嗯。 即係香港就慢慢意味成個地方就係你冇錢就唔好喺度生活啦。 嗯。 咁澳門呢仲有少少人情味嘅。咁呢個都支持啦。咁啊另外啦，咁啊劉先嗰個居留權啦又講咗呢個要減樓價啦。係啊，喂，要政府出手減樓價，你覺得呢樣嘢政府做唔得到啊？ 應該政府唔會啦， 政府係唔會同你減樓價，政府只會資助你去買樓，只會係低息，或者係咧佢可能以一個等價交換嘅方式，就係我撥一筆錢俾你去買，但係條件就係你幾多年內唔可以買。 5年咯，我嗰時 即係我覺得佢可能咧會再另外再加強呢樣嘢，就係佢會另外再 set 一啲新嘅政策出嚟。係 啦。 咁跟住咧，但係佢就一定唔會出手減樓價嘅。 嗯。 原因就係你政府係唔會。去點講啊？會影響到嗰班固有收益者嘅收入噶，係唔會噶。 係咯，唔會干預佢哋咯。 唔會嘅，因為人哋係做生意噶，咁佢賺緊錢噶嘛，你冇理由叫啲做生意嘅人，即係佢一句啊，我唔係開善堂噶喎，係咪先？我點會將我啲貨低價賣俾你咧？咁樣，即係好正常啫。即係譬如好似我賣玩具嘅，件貨係我10蚊攞翻嚟，我而家可以賣100蚊，咁你要我？攞20蚊買翻出嚟冇可能嘅事啊，係嘛？咁我即係你話喂，我就算我點平嘅，最多80蚊俾你啦，70蚊俾你啦，都有個數咯。咁或者你再同人借錢，人哋借夠錢嚟俾咗我先，跟住你唔收你息，政府再同你對翻數。即係我懷疑個政策就可能咁，因為咧亦都衍生出一樣嘢咧，可以睇到啊。而家個庫房咪咁多收益嘅，啲錢你點擺咧？擺到你其實冇用嘅喎。即係你擺喺度係唔會增值㗎嘛，咁你政府亦都唔會話攞去投資啊，唔會炒股票啊，咁以而家嚟計即係亦都有，而家唔見到有啲咩投資係可以穩陣去搵到錢啦。 唔夠膽㗎而家。 所以呢一定係要將即係諗辦法呢將某部分嘅錢呢係回饋返俾市民㗎。咁除咗話直接派之外呢，可能就會喺啲樓價方面呢，即係我預計啦，就可能呢會推出啲措施等價交換咁嚟去俾返啲市民啦咁樣啦。喂咁啊另外啦，唔使講咁多啦，次次都有㗎啦，尤其中一樣嘢反黑工。即係咁啊係反對啊，都係即係話有啲冇證嘅人喺度做嘢啦。喂你睇啊，而家其實澳門黑公民係嚴唔嚴重呢？ 應該都會有 㗎。其實澳門呢而家嗰個賭場同埋啲酒店呢起嘅項目呢就少咗好多㗎啦。因為好多都落成咗啦。咁但係呢仍然係有黑工問題嘅。咁其實呢亦都一樣嘢呢衍生出好似譬如之前呢我哋嗰個勞工局局長啦，咁啊即係可能係有啲嘢大家都好印象深刻，例如佢話唔好去捉黑工啊，如果唔係啲黑工夜晚跌親咧，人哋阿爸阿媽唔知點算啊，即係叫就話咧，可能係即係有呢啲嘢咧，咁啊大家都會印象好深刻。咁亦都係咧，即係講緊其實個局長咁樣講得咧，其實我就覺得澳門咧對黑工政策有啲隻眼開隻眼閉嘅。咁而家咧，其實喺澳門你話黑工多唔多咧？多，例如即係其實 咁樣講啦，譬如係我有啲朋友開鋪頭都係嘅。你貼請人咧，其實好多時本地人咧未必會嚟，因為佢哋覺得喺賭場有得做嘢。咁於是咧就有好多咧就有人會嚟見工啊，但係就全部冇身份證啊。信甚者咧，佢逾期居留啊。 嗯。 即係佢根本佢就係非法逗留喺澳門入面嘅。係。好多呢啲人嘅，咁呢啲人嘅國籍咧，其實唔止你可能會諗啊，黑工肯定係中國啦，肯定國內啦。但其實唔係喎，其實有好多人的國籍係咩啊？ 菲律賓。 菲律賓印尼咧都仲有其他嘅韓國、 韓國都有 多係啊，包括咧可能之前有啲韓國嘅賭廳或者有啲韓國嘅公司喺即係你而家出去皇朝都好多新嘅韓國餐廳嗰啲嘅，好多韓國其實韓國咧係一個咩民族咧？佢哋好中意咧去唔同嘅有發展有商機嘅地方度插手做生意嘅，例如講緊越南啊、柬埔寨啊。金邊、老窩咧都有好多韓國人嘅蹤影啦，韓國人嘅超市啦、韓國地方啦，有得發展嘅地方就會有韓國人嘅。咁澳門而家都好多韓國人嘅，咁另外香港人有好多， 嗯， 包括係可能之前有啲做工程嘅喺香港過嚟做一段時間冇得做，咁而家佢又翻香港，可能佢真係揾唔到工作嘅，佢留喺澳門咯。更甚者，其實而家你見到出面有好多咧，即係嗰啲賭場，我哋俗稱叫拗爛腳啊，即係話人哋贏咗錢走埋去問老細攞貼士咧，其實好多香港人啊。係啊，佢香港都揾唔到嘢做，咪喺澳門做咯。 哦， 係啊，佢喺香港佢好俾心機走去做份正職，先揾六七千蚊。你喺澳門厚啲面皮走去問人攞貼士啊，走去呃下積分啊，可能一個月有八九千蚊咯。係咯，咁變相佢即係佢哋嘅心態同埋一樣嘢啊嘛。澳門係賭場，咁啊喂，我男人唔係好色啊，好賭，唔係好賭又好食咁樣咁啊，哇正啦，三日滿足曬啦，係咪先？出奇蛋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係有嘅黑工問題，亦都唔止咧係建築界嘅，即係講緊咧嗱，當然啦，去遊人訴求嘅係有好多，譬如話係澳門扎鐵工會啦， 係啊， 澳門嘅工人聯盟啦，咁係有好多一啲工會嘅人去投訴啦，其實咧包括各行各業、飲食業啦，甚至乎博彩啊，甚至乎有啲係你都唔知佢做乜嘅，即係佢無所事事，但係佢又留低咗，即係應該咁講，除咗黑工咧，澳門係有好多咧非法逗留嘅人喺度，我 都冇所事。 係真係嘅，咁你即係好似你做賭場咁樣，人哋問你，咁你做乜㗎？咁我點答人啫？我拗爛腳㗎，我啲人贏咗錢咪叫佢打賞，我點打賞完啊？我點樣解釋 啊？佢點樣問你攞啊？我好好奇喎，真係。 好似你咁樣，你去贏咗錢咪就喂靚女，好好運喎、啊，喂去啊去推啊推啊推啊啲口號啊，跟住好啦好啦，跟你意思嘛，贏咗喎，啊唔係啊，點條明燈俾你啊，去打上啲啊。 哦，嗰啲咁樣啊。 你打上完咯，或者你過去玩老虎機，靚女玩老虎機咧。要又係做會員咧，多啲積分易中啲噶。你係咪會員啊？唔係啊，我幫你申請啊。咩啊？你唔想申請，你玩一下咋？唉、哎，唔緊要啦。唉、哎，我有張公司會員卡又冇乜用，不過入面都有啲積分，應該易中啲啊。我幫下你啊，咪又插張卡落去呃你啲積分咯。即係嗱，我打個比喻咧，通常就唔會咁講嘅，係啦，即係佢哋當然有其他更加好嘅技巧啦，同埋咧好多從事呢方面嘅係啲咩人咧？係啲美女嚟噶。嗰啲美女可能佢嘅職業亦都係一啲即係陪客嘅工作啦。 係咪你試過啊？咁了解啊？ 即係我試過去陪客。 唔係啊，啲女啊。 即係我試過去呃分。 啲女呃你分啊？ 我都唔玩老虎機，點呃到我分啫？ 係咪咁清楚嘅？ 我梗係清楚啦。 哦， 唔清楚點做澳門街咧？ 我知啦，係啦，繼續啦。 咁啊，所以咧。即係，你都可以嗱賣下廣告啊！大家可以聽翻咧，我哋好耐以前咧，澳門街一集嘅《澳門賭場陷阱》啊，就好早期噶啦，已經係 幾耐之前㗎？ 2011年 哇！ 仲係我冇記得2011年嘅六月定七月做啊，係喺香港做嘅，係講緊係澳門賭場入面咧有啲 cosplay 咧，即係叫做話有啲靚女 cosplay 賭場職員，著曬西裝啊，著曬好整齊，有高踭鞋，有絲襪，好鬼死整齊，跟住。空姐咁樣企喺度話幫你插卡儲積分，其實就係呃分嗰啲咯。跟住其次咧，就有啲即係嗰啲拗爛腳咧，即係扮咯，扮係賭場職員。你打賞下我哋啲夥計啦。跟住即係大家可以聽翻啦。其實嗰集即係都有講下，其實都係 咁搞笑。 係咁，你好似呢啲喺賭場揾食嘅人，你都唔知點叫佢，都唔係黑工啊，又唔可以叫遊客喎，係咪先？啊，即係一啲拉區入面生存嘅人啦。咁所以即係亦都係會有呢個問題啦，咁啊喂，大致咧 嘅訴求咧，即係都講得七七八八啦，係咪？ 係 又補完調咯。咁啊嗱，下節翻嚟咧，我哋可能會有少少嘅遊行回顧啊，即係講下澳門之前咧，即係好簡短咁講下啦。喂，有啲咩遊行出名嘅事件咧？咁樣嚇，咁啊下節翻嚟。